是眼泪吗？这算不算回答？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就坦白承认吧，是自己太傻。你梳直我的长发，不见任何变化，天真的准时回家。别让我在街头忙碌碌地游走，以为你会教训我。别让我的寂寞侵蚀无谓的酒，融化悲伤的泪。 叛逆的洋葱漩涡，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泪已流满脸，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跌进了浩瀚的海里，跌进了

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 一切重新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切重新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 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够。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近日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的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一共成交了12.5万套，环比2015年增长了21%，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2016年的12个月里，北京新房交易量呈现着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第一季度处于春节前后，是新房市场的传统淡季。第二三季期间，各大新盘相继入市，市场交易也是非常的火爆，成交数据持续上升。930新政出台之后，第四季度的交易量迅速下滑，市场由热转冷。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一起来关注来自南极的好消息。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已于近日在南极的舟山站附近10公里处的冰盖机场起飞，前往海拔4093米的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昆仑站。这将是雪鹰601首次降落在南极冰盖之巅，也是南极航空史上该类机型首次飞抵这个区域。不仅是刷新了雪鹰601在南极的飞行历史，也是标志着我国极地航空保障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德国大众集团美国公司近日宣布，将会召回在美国出售的近13.6万辆的大众和奥迪汽车，原因是这些车辆的防抱死刹车系统存在着安全隐患。近日，一网友发布了长微博称，2017年的1月2号，他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遭遇了邻座的星河创福 COO 李元荣的猥亵。事发之后，李元荣绝口否认自己存在了这种行为，并指对方是网红碰瓷儿。昨天上午，星河创福公司发表声明称，警方已经对李元荣进行了行政拘留5日处罚，公司也对李某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有。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这两天的北京真的是有美如画的朝霞，也迎来了久违的蓝天白云，终于可以不戴口罩自由的呼吸了。而且这种天气呢，也非常的适宜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所以小伙伴们趁着天气还挺好的，可以玩耍起来了。不过一定要注意的是，早晚的气温还是蛮低的，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哦。 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请你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下下有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了需要，手牵手过每一天赛跑，好好

是我们睁开眼，离别却已在眼前。如果你一点将来也许很有限，那时候什么愿望都能够实现。 坚强。 谁唱着歌在等候，他近在不言中，他上了车，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不需要握你，或许会牵手，或许只能在被窝里，或许别管过去，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 It's so easy 都失去自由， It's so easy 难理解都

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在梦里凝视你的眼，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忘记最后的缠绵，啊啊，哪里来的这许多怀念，每天烦我千百遍，每天烦我千百遍，不肯见，但愿从此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不能再好像从前，因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不能再轻信诺言，这我还是山盟直到永远，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不能再轻信诺言，这我还是山盟直到永远。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冷，甚至在上个周末呢，北京也飘起了一场小雪，可以说气温也是降了一点点。收到了很多人在平台上反映说，这天气一冷啊，很多女孩子都容易手脚冰凉，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为你揭秘。手脚之所以会变得冰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血管收缩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微循环系统会源源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全身来给皮肤供暖，但当我们感到寒冷的时候，那为了优先满足到重要的器官进行供暖，像手脚和脸部的皮肤毛细血管就会进行收缩限流，而且流通的血液少了，自然就不会觉得暖和起来了。经常会有人出现这样的状况，一出门发现冻的不仅是手和脚，还有自己的脸。其实这个问题主要也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到的原因了。而女性之所以会手脚冰凉，是因为女性一般会比男性多10%的体脂，脂肪的细胞生热的作用呢比男性的肌肉要差很多。还有研究发现，女性体内的雌激素会参与到人体供暖的调控，她们对寒冷非常的敏感，温度稍微凉一点就会导致血管收缩，甚至比男生更加迅速更加强烈，而这种收缩要花上很久才能恢复，所以这也是女孩子会比男孩子觉得冷的原因。而如果你想要快速的让手脚变得暖和起来，真的别指望用别的什么招数，只有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才是最管用的事情。冬天到了，一定要记得多运动，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保证有一个暖和的体态。 心里会知道你在想谁，兜兜转转了几圈。 心却已忘了它的价值。说算了吧，那一股热血的悲哀气旋声匆匆消失。说算了吧，它也不会让凶手换来理智。听到的都是假消息，看到的都不是秘密。一转身，谁流露了真？礼貌的笑声变得有点诡异。你怎么能够不好奇？凭什么去相信不在意？又到底糊弄了谁？若不服，就周旋到底。谁会承认谁经历了误会？真心的颠倒是非，是黑是白是黑，不可以体会。心里有鬼，鬼知道你在想谁，兜兜转转，可其实没有那么迂回。鬼知道你的心里想谁。鬼知道你 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生肖，但是每年过年的方法却是一样的。也许今年的春节依然是一样的菜式，年夜饭、饺子、大鱼大肉，从年初一吃到年初五，也许也会看同样的春晚，小品魔术、鲜肉腊肉、难忘今宵。也许也会有络绎不绝的亲戚跟你谈感情线、谈财富线、谈事业线。即便每一年我们过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依然期待春节，期待年夜饭。当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的时候，应该是年中最幸福最轻松的时刻了。很快就要到新年了，希望今年的你可以和家人度过一个愉快的新年。 在离家一万公里的地方，幻想独自流浪，面对波罗的海无尽的海浪，海风吹拂脸庞，夕阳染红整片沙滩，脚步缓慢自然，享受着逃离城市的不一样。距离你心最近的地方，筑起一道城墙，墙上透出忽明忽暗的灯光，使你麻木忧伤。生命若能褪去伪装，哪里都是天堂。换得毫无保留痛快的释放，活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别人眼里也许那是错，多一份洒脱，多一份狂热来吧。活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别人眼里也许那是错，多一份洒脱，多一份。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别人眼里也许那是错，多一份洒脱，多一份狂热来吧。活出一个最真实的自我，别人眼里也许那是错，多一份洒脱，多一份。